复习，我们讲一下线性不杂最后，因为前面也很简单啊。不杂是什么意思？刚刚有同学在问，不杂的意思啊，是说见性啊，它不是物件，所以见我们讲是很重要的重点啊。你以后想到第六品，你要知道什么叫做不杂，就是体性不同的东西啊，不能够杂混在一起。谢谢，体性不同的东西不能杂混在一起，所以见性它是真实的嘛，对吧？性是什么？是不可见的。见不到摸不着的，所以这个东西呢不是物件哦，是看不到，是没有办法被看到的。你就去想，见性是有情的，有情呢它能够看得到别的东西，但是呢它没有办法被别的东西看到，你就这么去理解就行了。而外境呢，外境是物件，对吧？是无情的，外境是可以被人家看到的，但是呢不能够去看别人哦，这样子你就去理解就行了。所以啊，佛就是用这一个，因为为什么会有这段讨论，你要再去想一想。因为阿难说，那我怎么辨别哪个是我的见性？外面东西这么多，哪个是我的见性，哪一个不是？所以佛说，那你就用这个方法去辨别就好了。如果这样东西是一直都可以被你看到 ，always 可以被看到的，那个东西就是外境，不是见性。那见性呢，是没有办法被看到的。哦，你就用这样分别，所以叫不杂。杂是什么？各自有各自的体性，来无情的是可以被看见的，但他不能去看别人。那有情的呢，是见性，他可以去看别人，但他自己本身没有办法被看到。所以你就去想，哦，显见见性不杂，就是这个意思。先把不杂，你要把它定义好。所以你看佛是不是就带着阿难啊，到一出禅天啊，去看那外面所有的景象啊，哇，外面看得这么清楚啊，这个所有的天界啊，哦，国土啊，然后有情的众生啊，在地上走的，在水里游的，在天上飞的，对吧？变形、变蓝、水陆空行，是不是？他说这些其实只要能被你看得到的，都是前尘，前尘分别留爱。前尘分别留爱，上次有讲过啊，这句话你要能听得懂啊。前尘就是外境嘛，你看到尘这个字，灰尘的尘，所以你以后去解读佛经，你都要有概念。你一看到尘这种字，大概就是外境，灰尘会生灭的，会动的啊、哦，这些东西就是可以被看到的。那他说举凡你看你刚刚是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啊、哦，或者是山川大地啊、哦，他说山树木、山川草芥、人畜。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物，为什么？是可以被看到的。那个最后啊，我记得上次啊有跟大家讲一段，那么先提了一下哦，说这一段啊真的比较这一段啊，就是说它的逻辑呢是比较难一点，比较绕一点，但我刚刚问的所有的同学，大部分同学好像也都听懂了，我就今天再讲一次啊。他说啊，我们先把前面那一句念一下。他说：“阿难啊，是诸近远诸有物性啊，虽复差殊，同汝见经清净所属。”哦，其实他说外面这所有的一切物啊，虽然长得像都不一样啊、哦，有高有低，有大有小，都有不同的差别，但是啊，都是因为你的见经啊，你的眼睛的见性啊，去作用所看到的。那这些诸类这个物类自有差别，虽然这些物啊都大小啊长相都不一样，但是见性没有差别，你的见性是没有差别的，你的见性作用在这所有的物件上面，见性没有差别。那么这个见性啊，就是我们所讲的，他说这个见经啦，这个见经就能作用让你看到的这个见经，他说其实就是你的见性啊，反正见经见性就是同一回事儿。好了，那我们下面那一段有点绕，下面那段是在干嘛呢？是在证明见性啊不是物，见性是看不到的。下面这一段就是在做这一件事情，就是在告诉你见性不是物件，因为它没有办法被看到。所以呢，我们刚刚就讲那个佛的逻辑是什么？佛的逻辑啊，我们就先把我们自己的逻辑，你要记得先把它放一边去，不要把人世间的逻辑带过来。不要说诶照我的逻辑这是不 work 的，你不要去想这个事儿，因为你要知道佛的逻辑是无漏的，我们的逻辑是有漏的。有漏是什么？就是绝对不是完美的。我们人的逻辑，因为你认为它是完美的，是因为你从小被训练，那 你觉得我们这个逻辑是完美的，自己逻辑是完美的。先，其实整个楞严经还有一个很大的 training， 就是说，当你在走佛的逻辑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力把你自己逻辑先放一边？如果这是我自己体会出来的哦，我一开始看楞严经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逻辑放一边，我的逻辑会一直跳进来，一直跳进来，所以整个。楞严经啊，我觉得我最痛苦的地方其实是一开始七处真心，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训练，你从来没有试过去把自己的逻辑放到一边，然后去走进另外一个人的逻辑。那么训练，后来呢，就比较有能力，就先把自己的逻辑放到一边去。其实这是同样的训练，你有没有办法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有能力先把自己的知见，你自己认为啊。你所知道的啊，任何的东西你先放到一边，去重新听一个新的观念或一个不同的 perspective 讲事情，其实是一种能力啊。那整个楞严经它也在做同样的训练，你有没有办法把你自己的逻辑先放到一边去？那如果我们只是去 follow 佛的逻辑，其实这段逻辑非常简单，一点问题都没有，它只是告诉你说，好了，我这一段就是要来证明见性是没办法被看见的。那他怎么说呢？那什么叫做见性是可以被看见的呢？他说，那我们就做用个定义吧。哦，见性是干嘛的？是不是用来看的？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到东西吗？那如果现在我们所有的同学全部处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现在前面有一个杯子，那我啊，就看到了这一个杯子。那我看到这个杯子，我的见性肯定作用在这个杯子上面嘛，对不对？那现在有另外一个同学，他如果也正在看这个杯子的话，他的见性是不是也作用在这个杯子的上面？那这样子的定义，也就是说，我啊看这个杯子，那另外一个同学呢也看这个杯子，我的见性作用在这杯子上面，另外一个同学的见性也作用在这杯子上面。这个时候，我跟那个同学的那个见性啊，我们就 overlap 了，都投射在这个杯子上面。所以这个时候，同学不但那个同学不但看到了杯子，他的见性还看到了我的见性。这样行吗？我的见性也一样，我的见性不但看到了杯子，也看到了那个同学的那个见性，因为两个人的见性 overlap 在杯子上面，所以这就是佛的定义。也就是说，任何人，任何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都一样，只要他们同时间看着同一个物体，这样子的定义就是互相看到了对方的见性啊，因为见性要作用在物件上面。好啦，他说这是定义哦，这就是定义说，诶，你看到我的见性了，我看这样东西，你也看那样东西，那你就看到我的见性。好，那现在佛说，如果这样子就代表你看到我见性了，那么我今天呢，什么时候呢，会你看不到我的见性了？他说，如果佛说好了，我现在不看这杯子了，佛把眼睛啊闭起来，佛没有再看这个杯子，或者我把眼睛闭起来，我不再看这个杯子。那那一个同学不是还一直看着那杯子吗？我现在我们本来我们两个都看那杯子，现在我把见性收回来了，我把眼睛闭上，我没有再看任何的东西。那那个同学现在还在看那杯子，请问这个时候那位同学有没有看到我的见性？Supposedly 没有嘛，对吧？因为我眼睛收回来了，我见性没有作用在任何的物件上面，所以呀，我的见性其实是不能被看到。那如果佛怎么呢？他又防阿难说：“诶，佛啊，就算你的眼睛是闭起来的，我还是就是坚持说我看到你的见性了，那也没关系。”佛怎么说呢？他说：“那个啊，如果这样子你也说你看到我见性的话，那你所看到的那样，你所谓的见性，你所谓你看到的那个见性，肯定不是一个物件，是一个 invisible，是一个隐形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的见性就没有投射在任何物件上面嘛。因为刚刚我投射在杯子上面，你看到杯子，你看到同样的杯子，你说你看到我的见性了。然后我又把我的见性投射在一支笔上面，你去看那个笔，你说你看到我的见性了。那现在我把见性收回来了，我没有投射在任何的那个点上面了。那如果你还说你看到我见性了，那此时这个见性，你所谓你看到的那个见性。肯定是一个隐形的东西，因为我就没投射在任何物体上面，就这么简单。 所以他就证明说，其实见性是 anytime 是不能被看到的，就这样子。好，就这么简单。那我们来看看这经文怎么讲的。好，他说啊，如果若见是物啊，他说你看嘛，如果见啊，就是这个见，这个见就是一个见性的意思嘛啊。他呢，《楞严经》啊，他有很多的见啊，后面还有见见之实，见非之见啊，每一个见所代表的见都是不同的见的意思啊。我们这边来看啊，若见是物，则汝亦可见无之见。他说啊，我现在想要证明见性不是物，因为呢，如果见性是一个物的话啊，则若见是物，这个见是代表见性的意思，则汝亦可见无之见。如果见性是一个物体的话，那么你啊一定可以见到，第一个字是动词，那个见，见到我的见性，这样应该很容易。如果见性是物体的话，那你啊一定可以见到我的见性。好啦，那所以现佛定义啦，若同见者，什么叫做同见者？就是 A 跟 B 两个人，甲乙两个人再看同样的一样东西，叫做同见啊。若同见者，名为见无。如果你啊跟另外有两个人啊同样在见同一个东西，就叫做了见无了，就是就表示就说你就见到我的见性的话啊。若同见者，就是我和你同样的在看同一个东西的话，那么如果这样子的定义，就叫做见无了。什么叫做见无？就是说你见到我的见性了。好啦，那佛就说，那我想请问你了，无不见时，我啊把眼睛闭起来没有再看任何东西的时候，何不见无不见之处？那这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见到我啊什么呢，那个没有再见东西的那个见性到底在哪里？这句能听得懂吗？何不见无不见之处？为什么你见不到我？我哪样东西呢？没有在看东西的时候的那个见性到底在哪里？好，就这么简单，其实很简单。好，所以佛就说，好了，我跟你同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说你看到我见性了。那我现在眼睛收回来，没有在看东西的时候，那你怎么看不到我的见性呢？你怎么看不到我没有在看东西时候的那个见性呢？就这意思。如果下面就来了，如果他要预防阿难就硬凹说什么呢？说我就见到你见性了，若见不见。什么叫做若见不见？就是如果啊你还真的见到了我那个什么呢，没有在见东西的那个见性，听懂了吗？如果你真的见到了我那个不见，什么叫不见？没有在见东西的见性。好啦，那这个时候你所看到的东西怎么样？自然非彼不见之相，绝对不是那个像那个 物件，因为它没在见东西嘛，所以绝对不是那个不见之相。你绝对不是一个物件，绝对不是，因为我都没有在看东西的，对吧？我那个，所以你就算看到我，肯定是什么？肯定不是，它是一个隐形的东西，绝对不是一个像。自然非彼，绝对不是那一个不见东西的像。所谓像是什么？有状、有形、有样的，可以看得到的。自然非彼，就绝对不是什么呢？不见之像。就是没有在见的那个见性的相，因为它绝对不会有相。如果我投射在任何物件上面，你还说你看到那个物件就是见性的长相，但现在我没看东西，所以啊你所看到的绝对不是那个没有在见性的那个样子。好，若不见无不见之地，那如果你说你根本没有办法见到我没有在看东西的那个见性到底在哪里的话，如果你自己都说看不到的话，那就是不是见性，就不是物了。云何非汝？既然不是物的话，那你为什么说不是你呢？他其实就是在只在分析什么，到底这个东西见性是不是物？是物体的话，就不是你；是你的话，就不是物体；是物体的话，就可以被看见；如果不是物体的话，就不能被看见。所以从头到尾就是在告诉你，见性它不是物，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办法被看见。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若不见无不见好，若不见无不见之处是吧？好，如果啊，哦，若不见无不见之地啊、哦，那是最后那一句，他说我这不是把眼睛收回来，没在看东西吗？如果你坚持，前面那一句是说，如果你坚持，你真的看到了我的见性的话，那你看到了一定是个隐形的东西，因为我就没有投射在任何物件上面嘛。那么如果你说啊，你真的没有看到。因为我先把眼睛收回来，是不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说阿难说他看到了，一种是阿难说他没看到。前面那一句是说阿难说他防阿难说他真的看到了，即使佛啊把眼睛闭起来，见性收回来了，阿难还坚持他看到了佛的见性。那佛告诉你，你看到了肯定是一个隐形的东西，绝对不是一个物或一个像。后面那一句呢，若不见无不见之地。那这一段呢就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把眼睛闭起来，我的见性没有作用在任何物体上的话，若不见无，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见到我，若不见无这个地方没错，没问题嘛，如果你没有见到我，我什么东西呢？不见之地，就是没有在看东西的那个见性到底在哪里。那个地跟处是同一个意思，他用不同的字有的时候啊，只是为了让那个文词比较优雅。所以若不见无不见之地，就是说如果啊你没有看到我啊没有在看东西的那个见性，不见就是什么没有在看东西的那个见性之地呢到底在哪里。好，所以如果你说你根本见不到我没有在看东西的那个见性的话，那肯定见性不是一个东西啦，自然非物了嘛。云何非汝？既然不是物的话，那不就是你的吗？为什么不是你的？你就不要再推辞了。那见性就是你啊！来，见性它就是无所不在， 但是它又不能被， 但是它是没有形体的，它就像空气一样，对，它就是无所不在，就像空气一样。所以到后来第八品的时候，到第八番浅见的时候，你会学到一样东西。他说你往外面那一看，有哪个是你的见性？阿难说都不是啊，窗子是窗子，门是门啊，每个都有自己的长相，都有自己的名字，所以都不是我的见性啊。但是佛说，但是有哪一个跟你见性没关？但是又有哪一个不是你的见性？他先问他说哪一个是你的见性？阿难说都不是啊。那佛就问他说，那哪一个不是你的见性？那阿难一想也不对，如果是我的见性没有在这上面的话，我如何看到他呢？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你是离一切相。没有一个形象的，有灯啊房子这些东西，它是离一切相，你的见性是离开这所有的形象。只要你有形有相，那些东西都不是见性，但是呢即一切法。那个地方就学，那个地方不是很妙，我觉得那个地方很棒。他告诉你说，你放眼望去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是你的见性。如果你要这样问的话，哪一个形象是你的见性？半个都不是。但是哪一样东西没有你的见性？全部都有。所以他就是说，既不是相，他又不是相，所以叫做无相无不相。你去看都放眼望去，没有一个相是你的见性，叫无相。但是你哪一个你见性没作用或不在上面，都在，所以是无不相，即一切，就是叫做离一切相。你要离开这所有的相，但是呢，即一切法。这是第八番显见讲，那个地方就已经重头戏都出来，就是说。他告诉你的见性，你的如来藏就这么回事，然后你的见性是什么？就是你的如来藏。我不知道电话上的同学听懂了多少，随便抓一两个同学问一下。好，最后一句很简单，最后一句很简单，最后一句就告诉你，那个物象啊，是可以被看到，但他看不到你啊。为什么？如果物东西也能看你的，吓死你，晚上睡觉那个灯跟门都在看你啊。所以他说，又则啊，汝今见物之时啊，你见到物的时候啊，如果汝啊既见到物了，你若再看物啊，万一啊那个物也看到你的话，物亦见汝，那体性纷杂，很吓人啊。则汝与我并诸世间不成安立。如果我们看东西，桌子也在看我们，我们看书，书也在看我们，吓死人了。那体性纷杂了，那佛说佛跟阿难两个人在世间啊都不成安立的，就是跟这世界所有的一切景象都没有办法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了。所以他就跟阿难讲说，阿难， 若汝见时，是汝非我。他说汝啊，当若汝见时，就说当你啊可以看到这外面一切，看到我的时候啊，那见性的确是你的，那见性不是我的，是你自己的。见性周遍，这边来了，见性是尽虚空遍法界，见性周遍，见性就是你的如来藏。他说见性尽虚空遍法界，后面不是有讲，后面会告诉你根本无所障碍，非汝而谁，不是你是谁，你为什么不要推辞，为什么就不肯承担下来说，对，这就是我的见性，我的见性周遍法界，你为什么不敢承担这件事情？所以云何自疑汝之真性，你为什么要自己怀疑你的那个真如心，你的真心本性，你的如来藏不是你的？汝性不真，取我求实，自己认为自己那个真心本性不相信存在，然后一直来找佛，一直老宅找我来求证明，证明说到底见性在哪，见性在哪，见性在哪？他说见性就在你，就是你，而且是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这边其实已经把这个实相慢慢讲出来了，然后后面会讲得更真切，就是说所有的物件都不是你的见性，但是你的见性却作用在这所有的物件上面，所以才说啊，离一切相，这是后面会讲的第八番显见讲，就会越来越明白那真正如来藏到底长啥样，就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但是没有，你没有办法离开任何万，就是万法都是你的见性。你说万法都是你的见性，它不是，但是没有一个万法能够离开你的见性的作用，哦，就是你的见性就是无所不在，到处都有作用，但却不是那任何的某一样东西。这么讲好，所以第六品讲完了，第六番显见其实不难不杂，就只要去想物跟见性，那个体性跟相用是不能混杂的。是，对，阿宝问的问题是说盲人怎么办？对，对于盲人来讲，那他就是见黑，但是他的见性还是作用在黑暗之中。即使我们是好眼睛的人，今天全黑的，我们就是要睡觉的时候一关灯的那个刹那，因为那色差太大，你什么都看不见嘛。所以你是好眼睛，你还是一样，你在黑暗之中你还是看不到东西，可是你看到东西，你看到了黑。所以佛在第一品的时候他就讲说，你不要觉得说一定要有光，一定要有色，那才叫看到。他说不是的，看到黑也是一种看到，只是说盲人的业力或我们的业力，当你灯全没有的时候，停电的时候，那当时你就只能看到黑暗，但那只是一种见，你的见性就作用在让你只能看到黑暗。所以见性是绝对不会停止作用的，只是说你到底，我们的业力会让我们决定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 他的见性没有停止，他的见性就是永远就是看到黑。 没错，他的见性就只能看到黑，很悲惨。见性一律平等，所有众生每个人都有作用，都是一样的，但是你的业力后面的第九番第七番，就是下一番显见就已经告诉你，但是你的业力会决定你能够看到什么东西。他说你的，我们的所有不是光见性啊，我们的如来藏是尽虚空遍法界，我们的心量如果非常大的时候，这个作用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束缚，但是我们的心量非常狭小，执着很重，业力很重的时候，你那个见性虽然是尽虚空遍法界，但是是好像关在一个牢里面一样。下一个我们就立刻来看第七番显见，就告诉你，他说其实见性应该是显见无碍，显见无碍，但为什么？我现在就是刚好我把那个大纲先讲给你们听，你们就听懂了。他说见性啊，本来应该是尽虚空遍法界，根本没有任何 boundary。 他这边要讲说无碍，无碍是什么？没有任何的 boundary。 那为什么阿难就问佛啊，他说那好奇怪哦，他说我刚刚啊，到那个你刚刚带我到出禅天啊，那外面看了这么多东西，对吧？那个水里游的，天空飞的，哇，那什么宫殿啊，哦，金银珠宝做的什么皇宫啊，好漂亮哦，建的好大哦。他说那为什么我现在回到现在我们的那个精舍啊，我就只能看到那个房间里面的那个天花板啊，地板啊，那个破门破瓦啊，怎么回事呢？他说他就问佛啊，他说好吧，那刚刚你跟我解释，我就相信我的见性啊是这个看不到东西的，阿难这边都买单咯。他说那我现在想问佛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见性是会伸缩，就是我 有的时候会变大，有的时候是会变小，有的时候很长，有的时候很短。他就问佛，我的见性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哦，佛就说，当然不是，你的见性没有变化，但是你的业力，什么是业力？就是你的视野啊，你的心量决定了你能看到什么东西。他佛后面用一个很好玩的比喻啊，他说你去想啊，他说我现在就用一个比喻，什么样的比喻？他说啊，这个虚空，这个虚空啊，假设这个虚空就是你的见性。我不是说虚空就是你的见性，我是说比如说比喻啊，虚空是肯定不是你的见性啊。他说我们现在拿一个跟你见性比较相似的东西来比喻，就是说你看整片虚空，你去看好了，我们就拿一个空房间吧。如果我们今天这个空房间里面没有任何的家具，就只有你一个人站在这个地方，那你是不是看到了整片的空间，对吧？整个房间里面全部都是虚空。佛说，如果我现在拿一个方形的器皿，你去看那个方形的器皿是上下都是空的，它就是只有一个四边就是一个方形，它像做蛋糕，它下面是有下面，它是把做蛋糕下面那个都拿掉了，就是一个方形的中空的器皿。他说啊，我往那地上一放，那你是不是这个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方形的虚空，对吧？原来是整个房间的虚空。如果我今天拿一个方形的容器往那边一放啊，是一个中空的方形的容器，而且它没有底板啊，就是一个中空的一个方形的一个东西，那你就看到那个虚空是就被切断了，你就看到一个方的虚空在那里。他说啊，这个方形的容器啊，就代表我们的执着。你去，他就形容来代表我们的执着。我们的见性就像那个房间里面的虚空，本来是可以看到整个房间的虚空，但是我们的执着、我们的原则以及我们的知见，就是我们自以为啊，我们自以为完全正确的，不管你是执着也好、知见也好、你的想法也好、哦、你的原则也好，就是那个方形的框框。你那个框框一放下去之后，那真的对不起，你就只能看到那个方框框里面的东西了，你的虚空马上就被切掉了。那他就告诉你，你如果不想要你的视野被切断的话，其实那个方框框就好像什么，阿难说我回到了那个金色，我怎么就看到了那个金色墙壁砖瓦中间的那一小块虚空呢？之前我看到的哇是整个出残天，为什么现在我就只能看到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方，那个成语都不记得了，就是那几步路之内的那个空间，这么小小的空间。佛说啊，你现在看到并不是，是不是因为我的见性变小了？不是，其实是你的见性被遮掉了。是被什么遮掉？被你的执着遮掉了。就好像拿一个方形的方器在那虚空，在那个空间，在那个大房间里面把那一块遮住了，你就只能看到那个方框框，那个方形里面的那个虚空。他说就是同样的意思，但是你的这个见性啊，完全都没有被遮断过。佛后面就会有啊一个叙述告诉你为什么你的见性是没有被遮断的。而且他说你再去想想看，这个方形的虚空，如果说啊，你真正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方形的虚空啊，其实你真正要解决，不是把那虚空拿走，是要把那外面那个方框框拿走。你方框框一拿走，就是说你的执着一把它拿走，你不要执着，不要分别，不要有能所，你就表示那个方框框马上就被拿走了。拿走之后，你还是一样见到是整片虚空，你的见性从来没有改变过。它的作用也没有变小，他要讲的是这个意思。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经文呢，你会比较那个更清楚。刚刚讲的是个大纲啊，第七品也很容易，第七、第八都不难，等到第九、第十是会有一点点难度的，但是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我们来看看，他说阿难，佛言，好啦，刚刚已经买单咯，就是说，见性是没办法被看到的。那个东西我的见性，他说那这个时候阿难就跟佛讲，他说世尊啊，若此见性必我非愚，我也承认了这个见性就是我的了、那我现在就有问题了。他说我啊与如来观四天王圣藏宝殿居日月宫，此见周圆啊遍娑婆国， 是什么？就是在讲刚刚他们在出禅天，哇，什么都看得到，没有任何一点的界限。他说整个这个此见周远啊，哇，这看到好远好远啊，所有东西都看见了。那为什么现在退归精舍，就只见到伽蓝？哦，什么叫伽蓝？就是那个蓝色的那个，就是那个金色金色啦，金色金色的那个爪，就是那个蓝茄，茄蓝就是那个金色的意思，哦，那小小的那个颜色非常素雅，清新护堂，就只看到茄蓝清新护堂，但沾言无什么，只看到了那个屋檐，就看到了屋檐瓦砾，就是看到那小小的房子，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刚刚看到的是周边。此见周圆，现在回到这边呢，就淡沾言无，怎么会差这么多？是不是他说世尊，此见如是，其体本来周遍一界。他说啊，这个见性啊，原来啊是整个遍满了整个虚空。那为什么今在世中为满一世，但为什么现在就只能看到一个小方，一个斗室之间？为什么只能看到一个小小的那个房间之内的东西？为复此见，缩大为小，为当强语夹令断绝。他说：“是不是我的见性缩大为小了？是不是大的原来大的见性缩了，现在变小了？”他说：“我的见性是不是发生这样的状况？还是说，第一个是问说自己是不是自动变大变小？第二个是说什么？还是被那个墙夹断了？因为原来看到这么多，现在只看到。”房间之内的空间，那是不是见性被夹断的？一则那见性自己会伸缩，要不然就是被夹断了。他说：“我今不知思意所在，哦，愿垂红词为我敷衍。”他说：“那我就搞不清楚到底见性发生什么事情了，可不可以请老师为我解释一下？”那现在老师就告诉他哦，老师怎么说？他说：“一切世间大小内外诸所事业。”各处前程，不应说言，见有疏缩。什么意思？他说，反正外面这所有的外境啊，一切的东西，其诸所事业，就是你就把啊，不是诸所事业，不是我很有事业，就是外面是前面的物啊。刚刚上一品所讲的，就是那个物，各处前程。那不应该说啊，这个见有疏缩，你看到的东西跟见性疏缩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跟你的那个，跟你的执着有关。他现在就要讲，跟你的见性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你的执着有关。你看到大还是看到小，你能够看到远还是看到的近，跟你的业力有关，跟你的执着有关，跟你的见性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他要讲的。他就后面举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他说啊，譬如有个方器，中见方空，这就是我们刚刚讲了。你去想，在这个房间，假设你去观想这个，你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里面没有家具，就你一个人在那里面，你看到是整片虚空，那房间里的虚空。现在来了一个方器，这个方器而且是中见方空，对吧？那个方器中间是中空的哦。那你把那个方器拿进来的时候。他说那你中间就会有一块方形的虚空。他说那无复问汝，我现在就来问问你。佛就说那我先问你了，阿难，此方器中所见的方空，这方器来了之后中间不是有一个方形的虚空了吗？哦，那个 Vivian 那个在讲义上面还画了图，到时候你可以照一张照片发给所有的同学啊。他说此方器中啊所见的这个方空啊，佛就问他：“好、哦，这方器不来了吗？中间有一个方空。”他说：“我就来问问你，阿难，这个方空是 fix 的一个方空，还是不是 fix 的？所以 fix 就是说它是一个固定的方空，为复定方。什么叫定方？它就是一个固定的方，是不会变动的。现在就请问你，今天在这中间啊，你现在放了一个方形的中空的这个方的一个容器啊。”一个方形的器皿吧，不要讲容器，讲器皿。那么你就看到中间有一个方形的虚空，我就来问问你，请问这个方形的虚空是不是固定的？如果它是固定的还是不是固定的？为复定方，为不定方，就是说是固定的还是不定的？ 它是一个完全已经固定不能改变的方形的虚空，还是说诶，这方形的虚空是可以改变的？那佛就问了，他说如果今天是一个定方的话，是一个固定的方形，你说这个地方就固定了，不可能再变动了，那我就要问你了，如果啊，你在这中方形的中间别安元气，如果你又来了一个圆形的容器，那个圆形的容器你就去想比方形的那个框框要稍微小一点，比方形的那个框啊要小一点，你可以看一下它就有一个方形的空间，那你去想还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圆形的器皿，那个圆形的器皿比方形的小一点，就放在那个方形的中间。他说啊，我们刚不是在讨论吗，这个方形的虚空到底是不是固定的，如果今天你说这方形的空虚空是固定的话，那我今天中间再放一个圆形的器皿下去，我这圆形的器皿一放下去，你看我中间看到是一个圆形的虚空，就不是方形的虚空了，表示什么？如果你说这个方形的虚空是固定的，其实是不对的，这方形的虚空其实不见得是固定的。好啦，那你看嘛，他说如果若定方者，如果这个方形的虚空是一个 fix 的定方啊，就是一个固定的方形，今天别安元气，在中间再放一个圆形的器皿，空因不圆，你就不应该会看到一个圆形的虚空，因为那方形你就已经说那方形的虚空是不会改变的。如果说这个方形的虚空根本是不定的，是一直在变动的，那在方气中因无方空，那你就不能说它中间是一个方形的虚空了。所以其实事实上你放到一个方形的物体，它真要讲什么，你放一个方形的那个叫做容器啊，那个方形的容器就是你的执着啦，那个执着那个业力让你看到那个方形啊，中间是一个方形的虚空，你就这么去理解，你的业力那个方形的器皿就是你的执着，就是你的知见，就是你的业力，你的业力你的执着你的知见，你自以为正确的知见，就让你看到了一个虚幻的方形的虚空，但是他告诉你那个方形的虚空根本不是一个固定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因为如果它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你再放另外一个知见下去怎么会变样子呢，它就不会变样子，应该不会变，所以他告诉你那东西根本就是一个虚妄的一个方形的虚空，所以你以为你的视野变窄了，你以为你的见性被切断了，其实不是的，那是一个虚妄的假象，是被你的执着被你的业力所障住了，呈现了一个虚妄的假象，所以今天你想要恢复到原来整个房间的虚空，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那方形的方形那个器皿给一抽拿掉，就是把你的知见你的执着你的那个我执就放掉，所有你的那个见性就全部开展出来了，见性一直在作用，但是被你自己给障住了，就好像你自己拿一个黑布袋往你自己头上一障，你的眼睛你一直在作用啊，但是你拿个黑布袋把你自己的头一照，你能看到什么呢？你什么也看不到，但是你的见性有没有被切断？没有嘛，你只要把你那个黑布袋一拿掉，你不又见光明了吗？就这意思。他说你今天所有的一切你变成这样子的无知，或者说这么的狭隘，就被自己搞的，那但是你这最原始那个自信那个见性那如来藏是从来没有改变过。其实佛经就让各种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一切其实只要把外面的障碍一拿掉，那个执着一拿掉，那个盲点一拿掉，其实所有东西就开了。他就在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他说汝言不知思义所在，义性如是云何为在。他说其实你的见性的道理也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像你的见性就像我们的如来藏一样，如虚空随气而现方圆之相，原来是见虚空变法界，真的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业力什么样的障碍，你就能决定你能够见到什么样的样子。哦，如果你说今天我们出来就是个瞎子，这没办法，那就是我们的业力让我们只能见到黑，而且啊，那个有些是治不好的那个眼睛的疾病，那个方框框是 very unfortunately 就跟着我们这一世，还真拿不掉。但是呢，他说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拿掉的，有的时候你说我们其实是好的眼睛的人，不是跟瞎子差不多吗？看到的事情都不对啊，那你跟瞎子有什么不一样？也没改变啊。所以他就跟你讲说，你今天要改变是你的业力， 要改变你那个方框框，而且他告诉你方框框所显的那个虚空之相根本是虚妄的，因为它不是一个 fix 的方形的虚空。你要知道，我们又讲到了嘛，如果这个相是真实的，必须是固定不变永恒存在啊，它没有嘛，这个方框框随时里面的虚空随时都在变，随时都在变，它就是在告诉你什么，本来的见心是虚虚空，进虚空变法界，你今天放了一个执着，你的那个我执就是那个方框框往上一放，你里面看到的就是那个我执，那个方形的虚空就是你在你执着里面所显的相，但是他要告诉你，其实那执着里面所显的那相是虚妄的，因为它其实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的。哦，所以见性啊，他是要讲什么？见性本身是没有大小的，逢大见大，逢小见小，那就是你的业力决定了一切。所以重点在这里，就你要知道说，哎，佛他到底讲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要你把那个执着拿掉，把那方框框拿掉。他说，所以啊，后面就来了，他想讲这一句啊，他说，若复欲令入无方圆，什么意思？就是你啊，希望再回到你看到原来那周遍法界的那个见性，不要有方，也不要有圆的话，但除气方，空体无方，不依说，不应说言，更除虚空方向所在。我讲什么？你千万不要以为现在啊，你前面出现了一个固定形象的一个虚空的方形，如果你不想看到那个方形，你得把那个虚空的方形的虚空给拿掉。错，你要拿掉的是什么？是那个方形的器皿。你不要觉得说你现在所看到前面的景象你不爽，所以你要把那个景象给除掉。外境外面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要改变的是什么？是你内心的执着。你要改变的是那个把那个方形的器皿给拿掉，而不是把那个方形的虚空给干掉。这个地方很重要哦。你讨厌旁边的人，你讨厌旁边的事情，你讨厌旁边的所有一切发生的景象人事物，你要做的不是把这些人事物给干掉，你要做的是把你自己的知见给放下，把你的执着给放下。我跟你讲，那人事物就绝对会开始改变。你最讨厌的人在旁边，我跟你讲，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旁边都有一个讨厌的人，是各种角色，可以是你的家人，可以是你的亲戚，可以是你的朋友，可以是你的，甚至你旁边的这些服务人员，或者是你的老板，不管是谁，一定有那么几个你真的很痛恨，你不想再看到，但他却一直会出现的人。你或者说某一些事情会 repeatedly 一直发生，他今天要讲的是什么？你希望那些事情停止，你希望那些人不要再出现，绝对不是把那些人给灭了，或把这事情给灭了，这些东西是灭不了的，它就是像那个蟑螂一样，灭了一只会再来一只，蚊子也一样，你灭掉那蚊子还会再来，所以你要灭的不是把那蚊子给灭了，不是把旁边人事物给灭了，你要做的是改变你自己，把那方形的容器给拿掉，那个器皿给拿掉，不是把那方形的虚空给干掉。方形的虚空是干不掉的，你只要器皿一拿掉，那方形的虚空就不见了。所以他就跟你讲，你要 get realistic， 你不能够把外境给干掉，外境是干不掉的，你要干掉是你的执着，是你的执见，就这么简单。更除虚空方向所在，他说你不应该说你要把方那个虚空那个虚空方的虚空给干掉，他说什么？你要除方器，方器就是我们的执着。好，最后这一段很简单，就做个总结啊。所以今天这个蛮容易的，后面做总结，他说啊，这个他说后面那个很简单，他说你看嘛，他说若如问汝，他说我今天问你啊，他说那个哦，对不起，若如汝问，他说如果就好像你啊，刚刚所问的阿难，刚刚不是问说是不是到他的见性变大变小了，或者被切掉了？他说如果照你刚刚讲，如果真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他说那还得了？他说入室之时缩见令小，他说你到房间里面，见性就变短了，自己就缩起来了。这是阿难的体会啦，他的误认为到房间的时候见性就缩起来了， 仰观日食，那到时候你再出这个门，你要看天上的太阳的时候，难不成这个时候如其晚见其于日面？那这个时候难道你要把你的见性再拉长，一直拉拉拉拉拉到太阳前面吗？所以不 make sense 嘛。你如果见性会变长变短，那你这不是一进出进出，然后你的见性还要拉长拉短，这根本不 make sense。 其实见性从来都没有变过。那后来呢，他说如果竹墙雨能够夹间断的话，他说如果这个墙啊，这个墙壁啊，屋檐啊，这些不通透的东西啊，能够把你的见性给夹断的话，你自己去想，如果今天墙壁真的把你的见性给夹断了，佛说啊，那如果在这个墙壁上啊穿一个小洞的话，穿为小豆，宁无蓄积啊。他说如果墙那个见性真的是被墙壁给切断的话，那你在墙壁中间找一个小洞，照理讲你应该看不到外面啊，因为你的见性已经被切断了。但事实上你如果在墙壁上面凿一个小洞，其实你是可以看到外面的，那见性又连续起来了。所以其实见性从来没有改变过，没变大，也没变小，也没被切断，就是你的业力，你的执着障住了你自己。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根本没有执着，没有这些分别执着，这些所有的业力，墙壁是没有办法障碍到我们看外面的东西的。今天你要去记得一件事情，因为你有了能所带来分别，带来执着，所有的空间时间全部都被制造出来了，被我们自己制造出来。所以有了空间的概念，你真正有了实体，所以这些东西即色，那个即暗成色，不是吗？原来这整个状况根本没有这些色相，是我们自己的执着把那个色相集合在一起，变成没有办法穿透的那个色。那现在怎么办？你就是要把你的执着慢慢放下来，这时间空间就没有办法再限制你，就这么简单。这好像有点像那个道家，你说到后来飞檐，就是那什么穿墙走壁，那其实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今天这个墙壁的存在是因为你认为它存在，当你没有办法，当你觉得这墙壁不存在的时候，其实它就不存在了，你就可以穿过去了，它就是这个概念了。所以他说一切众生，后面这一段我很喜欢啊，我自己啊，一个讲迷一个讲悟，后面这一段我觉得讲得很棒。这几句话你看啊，他我很喜欢，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就迷惑你自己根本是一个物体。为什么会迷己为物？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物体？因为你觉得你的身体是实在的存在，你的五蕴结合的身体是实在的，所以实在的能被看到不就是物件吗？你以为你自己啊就是这么一个物件，你真正的你是什么？是你的真如心啊，是你的如来藏真心本性啊。但是你失于本心，你不知道真正存在的是如来藏，你失于你的本心，结果呢为物所转，你就随着那个外境啊，你的心就随着那个外境在飘啊。而且所有的墙壁桌子椅子变得这么的真实，是穿不透的，实实在在的存在在你的面前。寿命是要结束的，分段生死这么的真切在你的面前，就是会背着这外境，背着你的业力所牵引，就在这生死轮回里面打转。于是故于世中观大观小，一会儿是方形的那个容器，一会儿是圆形的容器，有的时候是大的容器，有的时候是小的容器，把你层层的限制住了。这个是在讲什么？这个是在讲迷，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啊。这两段，现在这两段其实在讲心的作用，前面是迷，后面是悟。前面在讲说迷己为物啊，以为自己都变成那个物件了，失于本心了，才会为境所转，我们的心啊为外境所转了，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啊，那没有办法，已经完全失控了。但是如果悟了以后呢，如果你开悟了呢，如果你刚刚真的听懂佛所讲的，你所有的一切全部你的障碍 everything 其实全部都是你的执着所搞出来的。如果你能放下，什么叫正悟你知道吗？正悟我跟你讲，我觉得后来我自己的理解哦，真的我跟你讲，正悟就是放下。你只要能放下你就悟了啦，就这么简单。你说什么你悟了开悟了什么什么什么，我看你放不下，你那都在 都在扯淡的，都不是真正开悟。你真的开悟就放下了啦，开悟就放下了。你开悟一放下，你就能转悟。以前是境心随境转，现在开悟了是什么？境随心转。但我觉得这是需要有一点点慢慢来哦。你一开始是心随境转，然后慢慢的呢，你的心就不再随境转，再来你的心能转境，你的心真的能转悟。我跟你讲，你会让旁边的讨厌人变得可爱，真的。可是你得先让你，你得先让你自己变比较可爱一点。有人笑很高兴，你想说怎么把你儿子变可爱一点？如果能转悟，则同如来。什么叫做如来？如来就是你的心能转境啊，心能转悟，你没办法改变旁边的人事物，你唯一能改的是你自己。你没有办法把那个方形的虚空给拿掉，你唯一能拿掉的是那方形的容器。那容器是你自己的执着，那方形的虚空就是旁边的人事物。你不想看到方形的虚空，你得拿掉方形的容器。他就直接告诉你，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什么叫不动道场？就是你的真如心哎，不动道场。你知不知道执心就是道场，你的真如心就是道场，就是你修行的境，就这么简单。你不用到外面去找好山好水，你就是当下，就是你修行的境。于一毛端便能含受十方国土。我跟你说，这个绝对不是在演特异功能，因为你觉得我们的，我告诉你哦，那个宗萨钦哲仁波切讲的很棒，他说因为我们有能所的概念，所以你觉得有大跟小。杯子啊是比桌子小的，所以杯子要放在桌子上面，桌子不可以放在杯子上面。外面的那个十方大三千大千世界是大的，我的那个小指头上面是小的，那个大千世界是不可以放在我的小指头上面。那是因为我们有能有所，你已经定义了，你就已经定义了那个东西是大，这个东西是小，大不能放在小的上面，那你就已经没办法了。所以你如果超，你打破了那个二元，就像那个有一个尊者，他在做一个，他可以一下子就跑到那个牛角里面去了，因为对他来讲没有大跟小的概念。但是你要能够看这个魔术表演，你要是能够想要看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想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自己也必须要不能有能所，你才看得到这魔术表演，就这样子。所以他现在只能告诉你说，随众生心应所知量。真的，你的见性就是净虚空变法界，你的如来藏，你本身就是净虚空变法界，现在被障住了，真的是障住了。你说那没办法，我今天这一生我就已经长这样子。我跟你讲，有个东西叫肉身菩萨，就是说你在这一世，如果你厉害，你就可以修行到这些东西都不是你的障碍，都不是你的障碍。这就是，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要修到这个点上面了，但是他就告诉你说，你只要记住一个 conclusion 啊，今天上的课哦，方形虚空什么东西都好，他就告诉你，我们的如来藏是周遍法界的，没有任何的限制的，没有任何的障碍了嘛，显见无碍啊。那今天重重的障碍让你觉得不舒服，方形的虚空你不喜欢看到，你要拿掉的是方形的器皿，而不是拿掉方形的虚空。好，旁边的人事物，你不想看到的人事物，你要拿掉的是你自己的我执，而不是把旁边那些人干掉。就这样子，这节就这么简单，讲完了。有没有人有问题？给你们两分钟。我觉得这个应该都蛮简单，蛮清楚的。 我们一开始有讲过嘛，就是说，因为啊，我们现在这个还有很多妄见还没有除去，所以十番显见。十番显见，就像我们之前讲说，哎，我们要介绍一个人给我们认得，但他本尊不在，就先介绍他的照片。那你先熟悉他的照片，等本尊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本尊来了。因为佛后面还会解释，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障碍还没有完全除去，还有很多一些妄见还没有把我们调整过来，所以他现在本尊没办法直接介绍出场。所以先讲见性，因为还有一个原因是等到你看到第九品跟第九番显见跟第十番显见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明白，你说哦， 原来他必须先讲见性，否则我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如来藏是什么。我现在就直接给你做个预告，为什么？因为如来藏因为了有了能所之后会先跑出见性，之后啊再有了那个分别就有了外境出来，所以他先要让你了解从如来藏变成见性，再跳到后面的那个我们的眼识或者第六意识，离真相越来越远的那个层次感。他先让你了解从浅到深啊，从干净到越来污染到越来越污染中间的层次，你最后才能，你不要讲看到，就是你啊，如果已经把你的方框框拿掉，但如果你还有能所的时候啊，如果还有能所的时候，你的如来藏没有完全现前，已经现得差不多了。就像你是初一的月亮还是初二的月亮还是十五的月亮，但是你如来藏已经慢慢现前了，只是没有完全的大放光明而已。 懂的，谢谢。 好，还有没有其他人有问题的？好，下面一堂课啊，我们要讲的是第八番显见。第八番显见我们刚刚已经有讲过，你们如果回去预习的话啊，其实很容易，就是啊外面这所有的一切，花呀草呀山呀树木啊，或者那个园子里面的桌子椅子啊，都有自己的名字，都有自己的长相，都有自己的作用。你说哪一个是见性？没有半个是见性。但是你说它哪一个不是见性呢？哪一个跟做见性没有关系呢？诶，那当然都有关系啊，见性都在上面作用。为什么？因为如果见性没有作用在上面，你怎么看得到呢？哦，就这意思。那所以呢，没有一个是见性啊，就是说等于是无相。见性什么？实相嘛，无相无不相嘛。那你说如果你说它都跟见性没有关系吗？也不是哦，见性作用在这所有的上面，所以是无不相。所以我们说啊，即要你先要先离一切相，因为没有一个是见性。然后呢，即一切法，所有的那些万法都有见性的作用在上面，所有的万法都如来藏作用在上面，你就这么理解就可以了。这样子你就应该很容易能够去先读懂第八品了。第八品只有一个，他用那个文殊菩萨啊来做比喻的时候有一点绕，但那个不是很难。真正比较难的是第九跟第十，哦，第八还不是很难，第九跟第十我们就要慢慢稍微磨一下。好嘞，